北京时间11点整， 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午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Minority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我们来听听歌曲，感受一下单身的感觉吧。为什么会想起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很多朋友在和我吐槽啊，说这个感情有的是结束了，有的是呢还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另外一半，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会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应该考虑一下了，因为马上要到一个一年过去年尾了嘛，所以今天聊一聊单身这些事儿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 Hi, nice to meet you. Green Day 这支乐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支朋克风格的乐队。那今天来听歌，听听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一下歌中唱的这种

娇气，当人家阿转在山顶吹风，所谓美景都还在原地，穷八百都替我娇气，当人家阿姨我不是忙于吹名逐利，我还在原地踏步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可能是很多人在自己自嘲的这样一个说法哈。很多人催着你该去找一个适合的人度过下半生了，可能这些人的理由各种各样吧，比如说是女生的话可能用哎年龄要大了对吧，男生也可能用你要成家立业了，可能需要抓紧时间，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工作压力之余还会摧残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到底这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交流一下。继续来听歌，我们今天来听歌放松心情啊，不是添堵，只是来分析这件事情吧。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可以说这首歌他应该不会再唱了，最起码暂时我是觉得他不会再唱了，因为这首歌是当时分手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他和 Selena。当时是这首歌说的是你要爱自己，什么前女友前任都通通靠一边去，这种感觉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说，在爱情当中包括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更爱自己一些，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爱你。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t to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来人来人往之间，却又笑冲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甩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见第一。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跑到擦完衣，让我表现自己。 小小虫来自方大同。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是现在单身的话，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可能缺少了一些在上学时代的这一种青春记忆吧。听到这一种啊，好像是我偷偷放了一条虫子，所以开始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经历的这种歌曲，听起来好像会后勾起很多其他有这样类似回忆的人的一些心事吧。上半时段刚刚听到那一首 Justin Bieber 的Love Yourself， 那首歌其实听起来有一种黄老板的味道。那没错，当时也是他和 Ed Sheeran 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来听一听一位非常棒的歌手 Norah Jones。 那他呢其实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了，包括之前呢有一张专辑获得了第45届格莱美音乐奖的年度专辑大奖、最佳新人奖以及年度最佳专辑大奖在内的5大奖项。所以说 Norah Jones 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样一位歌手。这首歌听听他来讲述一下这种 Don't Know Why 到底是在讲什么。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Out across the endless sea.I would die in ecstasy, but I'll be a bag of bones driving down the road alone.

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照亮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敢说敢唱的范晓萱这一首《里面外面》，听到他说怎么看怎么想，想要看到你灵魂的长相，也是很多人在想之所以单身的原因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接触一个人会耗费时间耗费精力，可能当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再想开启一段新的恋情，那这个耗费的时间成本也会在你的考虑之内了。所以有的人是害怕，觉得这个非常困难，也有些人是觉得懒，那我就不要去动这个脑筋了，找一个可能大家都觉得合适的人就度过余生就好了。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吧。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也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上半时段我们都在聊一个话题，叫做单身到底是自在呢还是孤单寂寞呢？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感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我们也说过，男生和女生都会在适当的年龄被这种压力所环绕，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上半时段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Tori Kelly 的一首 Dear No One， 也是在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那一个可以说 Dear 的人。所以说有时候碰到一个人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 Parson James 这一首 Side Song， 当时曾经在节目当中放过这一首歌。我说这首歌其实是讲分手，讲失恋，讲这种非常悲伤的状态，但歌曲曲调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说也是这种以乐景去衬悲吧，这种感觉。来自 Parson James Side Song。 But I just smiled since you moved on, 'cause I was lost in pain, and frankly you're insane, and you were no good for me, and I was no good for you, Here I go drunk by myself again, raise another glass to what could have been, running it back and thinking, oh my goodness. Reaching for the ceiling, getting low. All this push and pull should be criminal. Playing it back and thinking, oh my goodness, I'm no good at lying and kissing. I'm so sick of falling in love. I'm so tired of swinging and missing. I'm no good at, no good at falling in love. Now this might sound like a sad song, but I just smiled since you moved on, 'cause I was lost in pain, and frankly you're insane, and you were no good for me, and I was no good for you, hey. Now this might sound like a sad song, but I just smiled since you moved on, 'cause I was lost in pain, and frankly you're been my church and my therapy. Now I'm all alone and thinking, oh my goodness, I'm so tired of lying and kissing, I'm so sick of, so sick of falling in love, I'm so tired of singing and missing, I'm no good at, no good at falling in love. Now this might sound like a sad song, but I just smiled since you moved on. But I just smiled since you moved on, 'cause I was lost in pain, and frankly you're insane, and you were no good for me, and I was no good for you. I had a way. Now You show the lights and you stop me, turn to stone. You shine me when I'm alone. And so I tell myself that I'll be strong. I'm dreaming when they're gone, 'cause they're calling, calling, calling me home. Calling, calling, calling home. You show the lights and you stop me, turn to stone. You shine me when I'm alone. Show Lights 来自 Ellie Goulding， 她呢是一个86年出生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女歌手，也是一个作曲作者，还有是一个吉他手。曾经听过她很多的优秀的作品，在节目当中去送给大家。刚这首就是 Lights。今天听听歌曲，放松一下心情，我们聊聊单身这些事儿哈。很多人都说这个单身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总有这样一个阶段，你会在人生的这种状态当中。而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理，就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了。乐观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自在的状态，去享受这样的状态就好了。而有一些人非常悲观，甚至说是因为周围的环境造成这种压力，会非常的焦虑，想要去尽快结束这种状态。我倒觉得不如放松一下，对吧，让自己沉静下来，仔细去想一想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和你之前的想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情感疗师，这首歌《娱乐》来自他。 感谢在身心前抽身而退，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闭上嘴，那些亏别白费。心也上有碎，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时下的氛围不留心贩卖你的伤痕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却碎，但别颓废。哦，全民娱乐，笑看风波，轻松总好过，思绪太多，甘愿浅薄。请你克制你的深刻，投身娱乐，擅长幽默，笑到天的泪都是真的，无所谓啦，午夜梦回啦，多少人心扎，心念上有碎，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时下的氛围不留心贩卖你的伤痕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着醉，但别颓废。全民娱乐，笑看风波，轻松走好过，甘愿浅薄，请你克制你的深刻，投身娱乐，擅长幽默，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无所谓啦，午夜梦回啦，多

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 来自古巨基的一首《爱与诚》，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非常的熟悉，而且我觉得在反复听来他的歌曲，会觉得里面的这些情感非常的真切。那古巨基现在也是非常的幸福了哈，当时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这首歌是林夕去做的词，当时是在2004年获了第2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和大家探讨了一下，也不算探讨吧，只是说开了一个话匣子，说一下我们单身到底是寂寞呢，还是会觉得自在。那我觉得很多人在歌曲当中阐述的理念不一样，有人是觉得我这个愚蠢的理想主义，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包括有一种觉得自己非常放飞的感觉。但也有一些人是觉得想要找一个 Dear No One，所以说这种状态也是根据每个人的心境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吧。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来自王若琳。之前说过她在唱爵士方面是非常棒的，而之后公司呢是继续安排她这样去做，但王若琳觉得我不要，我要唱出我自己的味道，唱出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去问自己单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吧，不要那么急躁，时间还是有的，要我们享受当下。这首歌来自王若琳 For No Reason， 明天再见。 When you were 北京时间